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现在开始并机播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中波774千赫，有线调频97.8兆赫内容。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Lai. Again, we are going to learn something new. For today, we have a new lesson called 74, 第七十四课。Stay fit by working out. 因为我们的前一课提到的是我们讲 Paul, he is addicted to playing video games. 他对打电动游戏有瘾。所以呢 his days are numbered. 他的来日不多了。Unless he can change his lifestyle. 除非他可以改变他的生活形态。否则的话来日不多了。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说了。Stay fit 的标题，保持健康的，这个 fit 在这边当形容词，而且还包括不光是健康，还体态还健美的这样子。Stay fit 借由什么方式呢？ By working out 借由锻炼。 Work 加 out 不是在外头工作。那这个呢 work out 就是美国人呢加拿大人他们常说的，英国人他们常说的，就锻炼，尤其是指的是全身的方面的锻炼。好，如果是 exercise 也是运动，它的意思是一样的。By exercising, exercise, 把 e 去掉加 ing。好，作为 by 这个介词的宾语，所以这很重要，所以我们中文就把它翻成，本来是说借由健身保持健康的体态，我们翻译中文的就翻成要活就要动。来，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看看。好，今天的这个文章呢比较长一点，因为我们现在开始有时候弄一点长的文章，但是里面都很简单的啊。来，也介绍呢多一点的单词，让大家那么就是单词量开始扩大。Some people love working out. They go to the gym as often as possible. However, exercising every day is not the best thing for your health. Getting the most benefit from a workout depends on how often you exercise and how often you rest. If you exercise once a week, you won't get much benefit.But it is better than nothing. Going to the gym twice a week will help you or will help to keep you fit. 3 times a week will help you to stay healthy. 4 or 5 times a week will improve your health and you will lose weight. If you never go to the gym, you can still keep fit. Activities such as table tennis and badminton are great ways to exercise with a friend. However, occasionally, your friends may be busy, so you'll have to do something by yourself, such as going for a walk. 这里是整篇谈的就是做运动的好处。来，我们马上来抓紧时间。Some people love working out. 有些人喜欢健身锻炼。好，这个 love 后头我也说过，它也可以用 to work out， 是 some people love to work out， 但如果你用 enjoy 的时候只能用 working out， E-N-J-O-Y， some people enjoy working out， they go to the gym， 他们会去健身院，gym 就是健身中心。 as often as possible， 尽可能经常地，这个教的这个短语非常重要， as 点点点 as possible， 尽可能地，第一个 as 代表一样地，第二个 as 和，反正连这是连词，反正和可能的一样地怎么样。比如说你要尽量早起， You must get up early， early 就是一个副词，这个时候就可以在副词前面加个 as， You must get up as early as possible， 你要和可能一样的早地早起，就是你要尽量早起。好， as early as possible， 好，它这种 as 点点点 as possible 也可以放形容词，因为第一个 as 是副词，所以又讲到语法，大家一个头两个大不要管。我现在我们开始慢慢进阶了，所以我就是必须要说到一些东西，这些语法上的一些字语我尽量少用，让大家呢就是先记，哦，原来这种 as 点点点 as possible 它是跟形容词或者是跟副词并用的。比如说你应当尽量安静，你先造个句子， You should be quiet， Q-U-I-E-T， 安静的就是一个形容词。好了，就在那个形容词前面加个 as quiet as possible， 所以整个句子就造出来了， You should be as quiet as possible， 你要尽可能的安静，你要尽量的干净哦。那这句话， You should be clean， C-L-E-A-N， 干净的形容词就变成 You should be as clean as possible。 好，就这样子，很简单的。So as often as possible， often 是经常，那这是一个副词，所以就一样可以使用。他们经常尽可能地，就是尽可能经常的到这个健身园去。 However， 不过呢， exercising 也就指的 working out， 他用了动名词当主语， every day 是修饰 exercising，每天都运动啊，都锻炼啊， is not the best thing for your health， 对你的健康来讲那不是一件最好的事，所以天天运动是不对的，对不对啊？那你是天天运动这样哇？所以有的人是摇头，我们导播是天天运动这样，难怪他瘦下来很多。 Getting the most benefit from a workout， 就是获得最大的利益，benefit 就是利益， from a workout 从锻炼，这个 workout 是名词，前面加个二，从一次锻炼中获得最大的利益， benefit 就是利益，整个是动名词短语当主语，它的动词是 depends on， 所以视为单数，这个动名词短语视为 单数，所以后头的 depend 就要加了 s， depends on 要端赖什么而定，要依什么而定，要依赖于，有赖于 how often you exercise and how often you rest， 有端赖于就是有要视什么而定，是你多久运动一次， how often 就多久一次， and how often you rest， 多久会休息一次，所以你锻炼的时候啊，就是你要获得最大的好处就要依什么而定，依你多久锻炼一次，然后多久会休息一次。下面就讲了， If you exercise once a week， 如果你锻炼一次， a week 就是一个礼拜一次， once， 两次叫做 twice， 三次叫 three times， 还记不记得我们最初的基础的时候都已经教过的这些英文，如果你一个礼拜锻炼一次，两次叫 twice， 待会都可以看得到 T-W-I-C-E， 好， You won't get much benefit， 你不会得到很大的许多的，这个 benefit 是当不可数的名词，所以它用 much 来修饰， But it is better than nothing， 但那总是聊胜于无啊，那总是蛮好的， better 就是 good 的比较级，不要用 more good， 要用 better 这个字。Than 就叫是连词，翻成比没有做任何事还来得好嘛，至少它是聊胜于无嘛。Going to the gym twice a week， twice 见到了，又是一个动名词短语。他说到呢健身院去锻炼，一个礼拜两次。Will help to keep you fit， 会让你帮助你 help 后头那个 to 可以省掉 ，will help keep you fit， 那个 to 加不加都对，会帮助你呢保持健康 ，keep you fit 是保持你健康，这个 fit 就是体态健康，也就等于 healthy，H-E-A-L-T-H。Three times a week， 一个礼拜三次呢。Will help you stay or to stay healthy， 会保持你，让你保持健康。这个 fit 不光是健康，还有呢，主要保持你的体态呢，还蛮不错的这样子。那呢，一个礼拜三次的时候呢，保持健康，就是完全的这个身心方面都非常的舒适。Four or five times a week， 他说呢，一个礼拜做了五次的运动的话。Will improve your health， 会改善你的健康。And 还有更棒的 ，you will lose weight， 你会开始什么失去重量，也就是减肥，你会瘦下来，叫 lose weight， 失去叫 lose。那同样发福呢，叫 gain weight， 变胖 ，G-A-I-N。You have gained weight, Peter， 你变胖了。What have you been doing recently？最近你在忙什么东西？我忙着吃啊，忙着玩电动玩具啊，所以很容易胖啊。好，就这样子，小心。If you never go to the gym， 如果你从来不到这个健身房 ，you can still keep fit， 你仍然可以保持健康的体态。怎么样呢 ？Activities， 活动。像什么样的活动呢 ？Such as table tennis， 像乒乓球啦。就是桌上的所谓这个 tennis 网球，就指的是乒乓球 乒乓 and badminton 以及羽毛球。我念这个字的时候，很多人念不出来，会念成 badminton。 那老外呢，一念快的时候，他不是念成 badminton， 他念成 badminton， 疼的时候发成像 student 学生，一快的时候就变成 student。 He is a studentIn that school， 他是那个学校的学生，所以我们一起念这羽毛球，念慢的时候 badminton， 再来一遍 badminton， 快的时候 badminton， 的音，那不要嘴巴闭起来，是嘴巴是张开的，这样你好badminton。Are great ways to exercise with a friend， 是很棒的方式。好，这些 activities 就是这些活动 ，such as 是连词，翻成诸如啊，诸如乒乓球啦、踢羽毛球啦等等这些活动，活动当主语，动词是 are， 然后接着 great ways 做它的补足语，是很棒的方法。干什么方法呢？To exercise， 也就等于 to work out with a friend， 跟朋友一起来锻炼的很好的方法。However， 不过 occasionally or your friends may be busy， 你的朋友们呢可能会很忙 ，busy 不要念成 busy 啊 ，busy。So， 因此这是个连词 ，you will have to do something by yourself， 所以你就必须要做些事情。By yourself 就是靠你自己来做一些事情， by 就是依着靠着你自己，你本身要做一些事情。像什么呢？ Such as 诸如 Going for a walk 散个步，像我就是这样做，因为我不太喜欢跟一群人在一起这样运动，所以我经常这样走路休息一下再回来。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要讲解的是雅思的听力练习题，我们的老师是壮壮老师，欢迎壮壮老师。 Hello everybody, today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a lecture, a part of a lecture discussing the factors to consider in the design of public buildings。那一听到这个讲座，大家就知道难度上去了。没错，这个是 Section 4 里面的一段听力，就是听力呢，在考题中呢有 1, 2, 3, 4，其中第四部分是比较难的。好，那么这个讲座呢，就是一个人独白，然后学术内容比较多，比较枯燥。咱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生词，首先就是 Architect， A-R-C-H-I-T-E-C-T。Architect 是指人，建筑师。Architecture 是指建筑的风格。 Architecture 就是建筑学。 嗯 嗯， 它也指这个建筑的设计的风格。 没错， 比如说 Chinese architecture 就是指中式的建筑风格。下面一个词是 initial。initial 这个词呢挺有用的，我先给大家拼一下 initial。initial 呢，它可以指这个名词，就是首字母。那 to initial something 就是要把你的一个名字首字母写在一个特指的地方。比如说你在签一个合同的时候，如果这个措辞有所改变，改变了之后，你需要在更改的地方旁边注上你的名字首字母，这个动作叫 to initial。 嗯， 好，同时呢，这个 initial 呢还有一个动词形式叫 initiate。 对，我想插一句啊，这个 initial 单词呢让我想到曾经有一部电影挺火的，叫头文字 D， 就是这个词吗？ 很多很多年前了，那个头文字 D 的电影英文名字就叫做 initial D。 initial D 那就是首字母是 D、嗯、对，头文字 D。 好，这个单词呢也挺有用的啊，所以这个词呢需要大家记清楚了。比如说你要是写全名，这个就是 signature， 但是呢有的时候你只需要写 initial， 那人家对方就会说 just initial it， 你就是把你自己名字的首字母写下来就可以了，就写在这个法律文件上、 哦、 这个 it 就是指这个法律文件、嗯、所以是 just initial it。 这样用、 哦、它可以当做一个动词吗？ 对，动词。 initialize 我感觉才是它的动词呀。 不是，是 initial something 及物动词。 哦， initial 本身也可以做动词来用的啊。 没错，所以你看这个英文吧，就是你要记一个单词的时候，你要把它的这个用法和句子都给它记清楚了、 嗯、 其实不需要大家每天背好多的新的单词。 对， 已有的单词的这些用法你要给它都用好。 对，其实我像很多同学就知道 initial 它是首字母的意思，但是可能从来不知道它有动词的意思。 嗯， 它作为及物动词的意思就是用姓名的首字母来签名啊。所以今天您听节目这么一学，哎，您在原有这个 initial 词汇量的基础上面又会了一招啊。下一次听到什么 initial name， 比如说你叫张三，那怎么 initial name 呢？ 就是 ZS S 就可以了。对，就是把每个字的首字母给它挑出来作为一个缩写。 对， 嗯， 好，接下来是 symbolic。 symbolic 这个词也很常用， symbolic 形容词，有象征意义的，符号的，因为它的名词 symbol 就是符号和象征的意思。 嗯， 啊，那 symbolic 你可以说 the symbolic meaning of something is， 那就是什么东西的 象征意义 是。那你要是在考试的过程中是吧，描述不同文化，它通常它都有象征的这个意义，就用这个词 symbolic meaning。 我可以举个例子，比如说红包，lucky money， 来，它的象征意义是什么呢？ Its symbolic meaning is to get rich in the coming year or to get good luck in the year to come。 没错。 嗯， 好，再往下一个单词呢是 canal。Canal 这个单词是 C-A-N-A-L， 名词，运河的意思。那么这个单词呢，有好多的同学他重音找不准 ，canal 第二个音节。比如说这个京杭大运河，就可以说北京杭州 canal。好，下面一个单词是 challenge。这个单词为什么要给它拿出来讲呢？因为有同学念不对 ，challenger。是这样念的 ，challenge， challenge， 有的人念成什么 challenge 还是怎么念的哈，反正你要记清楚这个词是 challenge。好，再往下一个单词 metaphor， 两个读音 metaphor， metaphor， 它是比喻、隐喻的意思。好，再往下是 function。 function 这个单词也很有意思，大多数同学就知道它有功能，其实它还有函数的意思，同时它还有职务的意思，还有重大的聚会。比如说你一看，哎，这个女生打扮得这么好，你就问她了，你今天晚上去哪里啊，她说 I'm going to a function。 那这时候 function 它是聚会，就是比较隆重的那种场合的聚会，就可以用 going to a function去表达。接下来的一个单词是 approach。 approach 有名词和动词两个性质，名词呢就是方法、途径，那么动词呢就是接近。 嗯， 比如说 when you want to approach a celebrity you may want to try very hard， 你想接近一个名人的话，你需要做出很多的策划和努力，去精心计划一番。那么 the approach to the solution of the problem is to dissect the problem carefully， 那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要把问题先仔细的分解开来。好，那么这个 approach 是名词。下面一个单词 district， 老有人说这是 district， 错了。District 重音是区域的意思，比如说 Washington DC， 华盛顿特区，它的这个 DC 这里边的 D 就是 district。 那么 C 代表什么呢？ Columbia， 是 Washington District Columbia，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那你也可以说像北京有西城区、海淀区、东城区，也可以用 district。 对，这也是 district， 海淀 district， 朝阳 district， 都得大写啊，首字母得大写， initial letter should be capitalized。 对，让你这一说我就想起来，如果中文也把这个首字母大写，你这个几个区你就称为，比如说有人说潮海风 啊， 就是朝阳区、海淀区、凤台区， 那是谁啊， 潮海风。有一个人说我要找一个朋友就必须得是潮海风范围的，因为猛一听你就不知道潮海风是哪儿啊。 如果中国里面你去这样缩写的话，别人都不知道什么意思呀， 对 吧？对 啊，英文也有这种现象啊，除非你是这个领域总接触。好 ，district 是重音在前，请大家记住。